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们正在直播。今天我们节目推荐一本书《心理大师》。很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那一位呢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知名的图书策划人，同时呢是书评人秋水。秋水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秋水。 那另外一位呢也是远道而来的心理大师的作者啊，作者钟宇。钟宇你好。 大家好，我是钟宇。 钟宇其实对于广播应该不陌生了哈，据说在当地经常参加情感类的节目，但是今天摇身一变，今天呢你是《心理大师》这本书的作者，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样的一本书啊。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作者哈，作者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就是人提到你能够写心理大师，肯定您是研究过心理方面的一些作品。包括甚至取得了心理咨询师这样的一些资格，是这样吗？ 首先，很多作者其实首先他就是一个杂家，什么东西都稍微懂一点，包括刑法呀、刑事诉讼法呀、心理学呀等等等等，也包括物理、地理、历史、人文等等都会多少要知道一点。然后这样决定了写《心理大师》这个作品，已经是3年以前了。 嗯， 然后就为了写那个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悬疑故事的话，在上面里面做了很多功课，包括学习，包括考证，包括跟很多老师去虚心的请教等等等等，然后到最终完成了现在的我们的心理大师。 在头一段时间有一部电影叫做《催眠大师》啊， 对， 《催眠大师》应该是根据您的原著小说改编的，是吧？ 这一点必须要说明一下，就当时是也是我们当时写心理大师，写到中途的时候就有幸参与了催眠大师的电影小说的创作。 催眠大师确实让很多人觉得耳目一新，那这样强类型的片子很多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回过头来说，你在想写心理师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源头呢？就是怎么对这个就非常感兴趣，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刺激到了您？ 我们心理大师的故事其实源头就在上有这么一段真实的案例，在3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曾经在美国有过一个叫做梯田人魔的这么一个罪犯，他在被捕以后，他呈现出来了不同的人格，然后最终你就有当时比较优秀的心理大师去跟他接触，然后最终把他定罪，然后就当时在确定写心理大师的时候，也翻了很多案例，看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最终就选择了以这一个故事当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再开始继续的我们的心理大师的故事。 今天呢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在聊，那作为新进的读者啊，当然了也是作为书评人秋水，你平常看这个类型题材的书多吗？ 也有，但是不是太多。 嗯， 因为看这个类型的书其实蛮烧脑的。 嗯， 当我特别休闲的时候，我才去烧脑。 是，这种情况其实也应该说是，红酒啊，这个跟秋水做了一个交流，我说你一定要看一下这本书。看完了之后呢，咱们有期这样的节目，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评一评。你像我跟钟宇呢，都属于男性嘛， 然后秋水呢是女性，那从女性的视角看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可以在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嗯， 你刚才提到了烧脑，就是很多男性比较喜欢看烧脑的，因为它里面有悬疑有推理，因为最终呢那个谜团是一直在勾着你往下看的，对吧？那对于这样的一部作品有这样的体验吗？ 我觉得现在这种类型剧其实女性的观众也好读者也好也在逐步增加。 嗯， 而且我觉得啊应该是80后和90后居多， 嗯， 可能00后还没有长成呢，他们更喜欢的是类似于柯南这种短平快的东西。 嗯， 但是在我看来，我其实对于烧脑的东西还是蛮喜欢的，可能就是说里边穿插的情感我也会很看重。 嗯， 这可能就是一个纯粹的女性读者的一个心理，是这样子的。 对，一定要有情感线，这是对于女性来讲哈。但是有一些男性作者呢是属于直男癌，他就是不太善于写女性或者说写情感的素材哈。当然是终于肯定不是了哈。 嗯，那这个就误会了。我之前因为我们的心理大师是我出的第十二本小说，我前面写了11本直男癌的小说了。 啊，你真的承认自己曾经是直男癌啊？ 以前我的小说里面就没有女主角的，就一群大老爷们让他跑来跑去，又基本上没什么几个女人。后来就编辑说，你这样走下去，你怎么俘获，怎么收获女读者呀？ 嗯， 然后用他们的话讲就是。得女粉丝得天下。 对 不是，你在当地不是经常参加这个深夜的情感节目吗？那你这个情感线应该是可以的呀。 参加情感节目不意味着我能够被他们的情感故事所感染，并且他们的那些情感故事在我看来的话就 很幼稚。 因为我直男癌比较严重嘛。 主要还是烧脑哈，主要还是烧脑。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穿插讲几个小故事哈，挺有意思。你的读者呀，刚才就是也提到了，可能会80后90后，没有想到啊曾经还有一个更小的小读者，说说这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 这个小故事特别有代表性，而且我之后都也会把它做到我们的一些新书里面去。这个故事是很经典很有代表性的，就当时我们的书还没出，就稿子在天涯更新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小姑娘，当时我们就认为是一个小姑娘，她在下面就发表评论，就评论分析你的剧情，分析你的人物走向，就觉得你的故事的人物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的过去应该怎么样，分析的特别特别微妙。但是我跟我们的编辑都觉得非常奇，就觉得这个姑娘太强大了，而且就认为她心理学上面应该有比较。心理学上面应该有比较高的造诣，然后最终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加了他的 Q， 然后跟他聊天，聊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以后，就觉得太强大了，这思想太强大了。嗯，当时我自己都想，如果这么一个脑洞大开的一个姑娘，她如果最终也选择来做小说的话，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然后结果她跟我讲，她说老师，我先不跟你聊了，我现在要去写作业了。我就当时就懵了，我想着你最起码是个大学生嘛，你大学生去写，大学生是没作业的。然后我说你多大？他说小学5年级。当时就傻了，然后就之后就不敢怎么跟他聊天了，因为我就怕毒害了人家。然后并且为了这个事，我就跟一些心理学的老师啊，跟我的编辑我们也沟通过，然后就认为呢，像他这种情况是这样的啊，他之所以脑洞那么大开，就是因为他的思想还并没有被我们这些人所禁锢的那个社会常理所禁锢掉，所以他的各种想法他可以放飞得特别远，他的一些脑洞可以大开，他的人生观世界观跟我们目前是还是有一点区别的，也就是说他是没有底线的。 嗯，他想象力的话是没有被扼杀过的， 对， 所以他可以尽情的去分析啊。我觉得这是算是一个反转吧，啊，你以为他是一个成年人，没有想到那5年级，也就是11岁吧，也应该就是11岁，对吧？11岁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评论，确实挺有意思。所以说， 电视剧看多了， 电视剧看多了，电视剧包括像一些漫画， 对对对， 这些孩子们其实他们涉猎的范围还是挺广的。 在这样一个时代，很多孩子的他们的信息跟咱们是同步的，但很 对 对的，甚至比咱们看的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很多成年人工作之后没有时间去看嘛啊。我们发现在整个的这本书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人，心理咨询师、精神科的医生、法医、刑警啊，还有这种高智商的精神病患啊，甚至还有这个连环的凶杀案的疑犯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而且在刻画每一个人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心理描写啊，这个心理描写呢直接可以让这个人活起来，让这个人呢栩栩如生。那我先问一下秋水哈，你在看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现在就不给你思考的时间，你就十秒钟吧，你说你对哪个人印象是最深刻的？ 嗯， 就是心理大师里面哪个人印象是最深刻的？ 对，那个秋玲的未婚妻是印象最深刻的。 哦， 这就是女性读者的一个心理，是因为她这个未婚妻其实为了她牺牲了很多，就包括她入狱之后，为了洗脱她的嫌疑，她故意去医学院拖了一具尸体，然后按照她的手法去假扮是这个替天杀人魔，然后到最后她揭露出，就是其实是她通过她的嘴揭露出秋玲和主角之间的这个联系在哪儿，对吧？ 透露出了，他没揭露 啊。 对， 啊对，透露出了，就是对，这是一个引子嘛。然后到他自己，他怀有身孕跳楼，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他其实是一种绝望爱情的代表啊。这就是情感类的一个东西了。其实我觉得，这一个人物是最鲜活、最鲜活的。嗯， 好不容易有情感了，还是绝望的情感啊，这个。 对，对，那个女人叫黛西，对黛西的人设，我其实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 嗯， 包括她的职业，包括她的一些小小的细节，她其实很缺乏存在感。她自始至终，我们就反复描写她有一双颜色很鲜艳的皮鞋。 是的， 实际上就是因为完全的缺乏存在感，她唯一的存在感就是她爱了一个男，爱了一个不应该爱的男人。 嗯，爱了不应该爱的一个男人啊。这样的一本书出来之后，你周边的一些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评价吗？给你什么样的反馈吗？敢让他们看吗？ 也敢吧，尤其也是一个小插曲。 嗯， 尤其为了写心理大师，但是我们这个故事就大致出来了，然后就跟我们那个本城的几位优秀的心理医生，就跟他们讲说，我想写个这样的故事。然后那个郝老师就，我比较尊敬的一位心理学的老师，郝老师就跟我讲，他说那我跟你组个局吧，组个局，我跟你约点心理医生，我们一起聊一下，给你提点建议。我说行啊。然后那天我就走进那个包房，他们都已经到了，我那天稍微晚一点，我一进去的时候就给我介绍，这位是什么电台的心理咨询师，那位是市公安局的心理咨询师，等等等等。就大概七八个心理咨询师坐在那里，然后就坐在那里，然后跟他们讲我要写心理大师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就很眉飞色舞，就像我现在这会儿一样眉飞色舞的说了十几分钟。然后突然之间发现有点不对，他们七八个人都微笑着，用着那种很温和的眼神，就在看着我一个人说话，都是那种很认真的聆听者的眼神。我当时那会儿就有点发毛了，就突然间觉得瘆得慌，就感觉自己像一只小白鼠一样，在一群实验者的面前，在那里展示我的羽毛，但是就比较发瘆了，然后赶紧就不说了，然后听他们说， 因为对方都是专家，是吧？ 专业聆听， 专业聆听者，挺有意思。那后来跟他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按照自己的那种对于心理学的理解去给你挑一些毛病吗？ 其实我们昨天我们做一场活动的时候就聊到过心理师的这个问题。 嗯， 其实心理师作为一位资深的心理师的话，你希望在他那里听到一些比较好的意见，听到一些比较好的建议的话，其实很难听到了。他多年的临床以后，他不会去跟你提一些比较建设性的东西。 嗯， 这一点也是作为心理师在工作多年以后他慢慢被磨掉的一些东西。 嗯， 他会迎合你，然后他会去尝试引导你，他有一个什么想法的话，他会慢慢的去引领你，他不会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最终你突然间觉得，哎， 好像是那么回事，然后他也跟你点头，但实际上这并不代表就是他要把你引导的那个方向，他更多的是去挖掘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去慢慢的往那个方面去游走，最终你自己的念头蹦出来，才他们是引领你的思维的。 嗯，作为很多，因为曾经也是有很多心理咨询师，包括一些身心灵的作家走入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大部分都是以赞美的口气在跟人聊天啊，而且呢，他们非常知道赞美的力量是怎样的啊。当然，如果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尖锐的想法，或者说甚至一些尖锐的批评，其实我觉得作为作者还是非常喜欢的，对吧？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其实反而是非常喜欢的。那回过头来呢，这样啊，因为毕竟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是没有看过这个书的啊。你像秋水，他是属于他看书很快他就看完了。但是对于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还是一头雾水，说心理大师，我就知道写的是跟心理有关系的。那究竟他写的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哈，在不完全剧透的情况下为大家介绍一下，说我为什么要看这样的一本书，里面会有哪些人物出现？ 这是这两天我回答了最多的问题。当一个心理医生走进监狱去面对一个罪犯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那个罪犯跟自己一样在心理学上面有着非常高的造诣，紧接着一些两个优秀心理师的对抗就围绕着一个两年前的一桩命案就开始缓缓的拉开帷幕。 嗯， 然后紧接着我们的刚才也说到的我们的一些法医啊，我们的刑警啊，我们的一些高智商的精神病患啊，等等，大家一起来组团来对付这个在心理学上面有非常高造诣的罪犯了。就一个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嗯，故事你说起来很简单，但是里面呢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描写，包括每个人的心理活动，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也是一个烧脑剧啊，引人入胜。心理大师这样一个名字呢吸引了很多人啊，因为在目前的这种社会环境下，上次我看一个资料在那儿说呀，就是说所谓这个21世纪的黑死病啊，可能是这个抑郁症，当然他可能有人说是心理方面的，当然也有人说他是本质上啊，可能是脑部的结构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个人当中啊，一生当中肯定多多少少在某些时候是有心理疾病的啊，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哈，就是很多人啊在某个阶段可能都会有心理疾病。 对，肯定是有的。比如说我自己的话，我就强迫症特别特别严重 啊。就是举个例子， 我的手机里面是没有那个红点点的。 没有什么？ 没有那个红色的点点，就比如说 必须得点出来。 有一个未接电话，一个骚扰电话，它点了一下过来，对吧？它有一个红点点在那里。然后我看了以后，知道这是个骚扰电话以后，我还必须要把它完全打开，按到后面，然后再把它按取消。这样的话，那个红点点才会消失。然后比如说我买一件什么样的衬衣，比如说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衬衣，它同款一共有三个颜色，现在有一个颜色我没买到，我现在很烦恼。 必须得买全了是吧？ 所以说我们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叫什么钢笔来着，它有很多种颜色，而且它每个月推出一两个新款的颜色，所以那个钢笔我就一支都不敢去买。我如果去买了的话，那就完蛋了。 这赤橙黄绿青蓝紫， 对， 这必须每个来一杆才可以。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哈。哎，那秋水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这种时候？ 哎，我好像也有一点强迫症，但是没这么严重。我所谓的强迫症，好像就是无非是，比如说工作没做完，就一定把它完成掉。那我不完成掉，可能我今天晚上就睡不着。那比如说有一件东西没有被收掉，我惦记着这件东西没有收到，那我。不能说收到，是买到。我比如说我想买这些东西，他我就不管走到哪儿，我一定把它买到。可能好多大多数人都有吧。 我想说一个关于像我这种强迫症比较搞笑的一个事儿。我因为强迫症的原因，有一次我来北京， 我的机票是下午3:30的， 嗯， 然后呢，就为了这个3:30呢，我就因为强迫症都喜欢提前， 嗯， 喜欢提前，为了这3:30呢，我在东莞嘛，我要去深圳坐飞机，我就准备坐9:40的飞机，这样我就大概是11:00可以到机场， 嗯， 然后提前2个小时过安检嘛，也就是说过安检的时间是1:30嘛。那么我11:00到的话，我就可以多1个多小时时间，我就怕中间出什么故障嘛。然后又为了坐9:40的这一趟大巴车，我又要提前一点到坐大巴车的地方。 嗯， 结果那天我坐了8:10的大巴车，九点半到了机场，等下午3:30的飞机，然后那天飞机晚点嘛， 整个这一天都在机场嘛。不过这也挺好，永远你不会迟到。 对对对。 我们刚才呢主要是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介绍了一下作者。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还会继续跟朋友们说一说书中的一些内容啊。其实我也看到几位书评人，包括你的朋友也在写一些推荐嘛，或者在进行一些吐槽啊。有些人说此书有毒啊，此书有毒。 有一个姑娘看完以后就写了一篇书评，那篇书评写的比较冲动，就觉得你们的那两个主角沈飞跟秋宁，每一个都是那种梦中情人那种范，就觉得像秋宁这种高智商的这种典型的凤凰男太可爱了，然后觉得像沈飞这种完全痴情的一个这样的也是凤凰男吧，都觉得两个男人都太可爱了，都完全受不了了。 完全受不了。说里面描写的一些细节啊，让很多朋友看了之后呢会瞠目结舌啊。有些人说哎不行，我看完之后啊，我这一个星期不敢吃肉啊，说一个星期都不敢吃肉，说为什么？秋水，你看到这个细节了吗？ 没有，我还没有觉得不敢吃肉，但是我看完之后，其实内心中还是沉重的，有一些沉重。 对，他肯定是啊，因为他牵扯到一些刑事案件嘛啊，我不知道这个作者钟宇有人给你反馈这样的观点吗？ 我们有时候就觉得我们的作品里面的一些沉重的东西，一些恐怖的东西，我们就觉得让人很瞠目结舌。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实生活中间一样的会有一些让人觉得一想想都恐怖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的书上市以后，这个读者群里面有一个姑娘，她拿到书了，她就发2张照片出来。 嗯， 她当时我就以为她会发自己跟那个书的合影的那个照片，结果发出来是她自己居然养了2条蛇。一条是眼镜蛇，一条是银环蛇，把那个蛇跟我的书放在一起，然后拍了照片，然后还录了2段视频，然后把那视频发给我看。但是我看了以后，虽然说我自己写这种类型小说，写这种类型小说，但是我看了以后还是心里面发毛。然后当时我都跟我们出版方开玩笑，就说如果说这个读者哪天拿着两条蛇来找我，让蛇咬我一口的话，我这怎么样都得算一个工伤吧。 我也很多读者的话也非常的奇葩哈。非常感谢钟宇，也感谢秋水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谁来买我的火柴？有谁？